喂，阿迪，你叫知唔知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你唔话落后啲啊？ 部手机嗰个电脑，其实佢有无限功能等你发掘，好似上紧画嘅电影都可以免费睇，唔使装有线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杯所有嘅足球赛事直播，仲有中日韩港晚都任睇唔嬲。 咁手，咁有冇得睇 A V C？ 啊，醒啊！成人电影行住睇又得，下载翻嚟慢慢叹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买翻本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后啦。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各大报摊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好，欢迎翻翻嚟啊！咁啊，即系呢节听唔听都罢啦，因为呢节会讲一个市。 唔系，讲多少少头先嘢先。 啊，个市我都会继续谂落去，就系头先嗰啲嘢。 好，好，你讲啦。 咁、啊、如果以个剧本嘅发展咧，就系话咧，我觉得呢一刻咧就唔应该有个金融风暴走出嚟，因为实在冇肉食。咁啊，有肉食咧就要将个市推上去。咁、所以我觉得个市咧系会拉上去。 嗯， 拉上去，拉多一年两年咧。先至大啖咬嘅， 唔係我自己嘅睇法啦，就係、是、覺得按年尾啦，可能到十月尾、十一月頭開始啦，內地個市應該會喐下嘅， 應該好翻啲啦啩， 因為今年嚟講真係冇好過，咁你見到其實舊年個情況都一樣，就係話我年尾拉翻上去嘅時候，其實大家對於個即係有個希望喺度，佢希望你會見到我、好似出年會好啲咁計。 因為你而家部署緊想個大陸好返啲㗎啦，你睇下匯控啱啱出個 PMI， 50.1， 由46.幾一個月衝上50.1，係難度好高㗎喎、真係難度好高喎，因為呢個 PMI 其實係講緊一兩點上落㗎咋嘛。 係 呀。咁、你一個月裏面衝咗成三四點上呢，好恐怖㗎喎。咁、你話喺八月嘅係七月嘅時候嗰、那個工業係咪好返啲，咁你點講你實會有啲好返啲嘅。咁、但你話係咪好到可以衝到咁高呢，呢、這個先至係好大嘅疑問。 呢個你又要睇返另外一個方向啦，歐洲嗰邊啦，因為歐洲嗰邊你見到其實由六月開始公布幾個嘅歐洲國家連埋德國咁計，其實你見到佢哋個經濟增長又好，嗰啲工業產出產又好，係好咗點，應該始終受惠落去中國會受惠嘅。 但個月份個差距冇咁大嘛，而家個矛盾就嚟啦，官方個 PMI 點開呀、官方個 PMI 不嬲都同匯豐個 PMI 爭三點嘅，三點咁上下啦。咁、如果而家匯豐個 50.1， 中國嗰個咪開到53、54？ 差唔多啦， 53、54其實喺個工業上嚟講係一個幾興旺嘅一個環境嚟㗎，即係 OK 興旺。 OK 啦， 咁你即係你啲數據同嗰個現實情況爭好遠喎。 OK 噶， 而家係咪真係咁好景啊？大陸個工業好翻，好過之前好多，好過之前，但係咪好到即係一個繁盛嘅 level 喎？ 咁我同你好早早十集之前都講過啦，或者第一輯講過啦，永遠都係有水分㗎嘛呢、這個世界。 咁有一日新州有得的，我同你上去大陸嗰度考察下。 好啊。 搵三四间工厂考察下佢啲生产情况。 好啊。 係囉，跟住话俾你听个我哋 Wagger 先整个 PMI 囉。 係啊。 Wagger PMI 咁样。哇。因为你冇辦法啦，匯控不嬲俾人感觉上你应该最正经嗰个嘛。你嗰个实在太过分啦。啊、你话去到48、49我都接受。你50.1喎，你有个点一又 即合加0.1。 加 0.1, 係啦，係即係喺个悬崖上面高少少啊，你真係假到阿媽都唔認得。呢下又真係頗难接受囉、啊。跟住夜晚又出欧洲 PMI 啦，禮拜四嗰日欧洲 PMI 又係好啦。欧、洲 PMI 好亦都可以有迹可寻嘅。 有 啊。 因为即係佢確实係好咗。同埋佢嗰個差距，月份嘅差距唔係差咁太遠㗎嘛。大佬如果你話歐洲個 PMI 去到56嘅，咁梗係即刻反去台啦，咁但係佢又唔係㗎嘛。咁所以即係呢啲嘢又好似有啲部署咁樣，搞到官方嗰啲數字呢唔知點出。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而家營造緊氣氛 A 股應該 下半年應該會好翻啲啩。 A 股我都唔好。已經下半年啦，我諗 Quarter Four 會好翻啲嘅， 應該好翻啲啩，因為呢出咗啲業績出嚟，啱講中海油有咁巴閉啦，加拿大叻神頂住，哇20%咁樣，跟住跟住嗰個呢、這個別芝麻根嗰只吉利又因為有呢個嘅 Volvo， 其實即係我唔知啊，我見人啲文章寫啊，啲財經演員文章寫，啲 Volvo 汽車會好大協好多啦。我真係唔知點解個 Wolf 都未拍落175嗰度嘅。咪anyway 啦都係吉利啦。咁就哎又話得呀即係總之前期以前買落一啲外國嘅業務嘅資產嘅話呢而家俾人上綱上線又話掂呀又話下一彎靠你呀、又話冇你唔得呀咁樣。咁營造嘅氣氛就係話嘩中外合璧一啲公司呢就掂晒唔會唔掂㗎啦咁樣。咁嘅情況之下我諗下半年應該即係第四個 quarter 囉相信我都同意阿迪你咁講。應該 A 股會好返啲。 但我有。 如果咁都好唔到 A 股執咗去啦。 但我有少少嘅點講啦我有少少嘅擔心嘅。即係近期個市況啦，即係雖然頭先第一次都有講過下，見到個港股好似又唔係話好差，唔可以用好差嚟形容嘅。OK， 個 range 你見到我落到216，甚至曾經上翻去22嗰啲位添，雖然收唔到咁計。咁但係我擔心嘅就係始終都係關於美國嗰方面 啦。美國我又唔係好擔心喎，嗰條咁咪死人阿刀。喂搞嚟搞去都14000多喎、一下唔覺意反彈就彈返就15000㗎喇噃。 你可以咁講但係在於就係話佢9月份佢始終都要因為壓後咗除非佢再壓後嘅啫 ,ok, 就係關於嗰、那個發債上限嗰個位度。即係嗰件事我覺得係如果要搞一個禮拜咁嗰個禮拜可以搞到風吹草動都未定。 你睇返啱啱出即係禮拜四夜晚禮拜三晚啦、出嗰個聯儲局嗰個會後 聲明 唔係會後聲明㗎呢、這個係係呀唔係聲明㗎係嗰個會議記錄啊。 會議記錄。 會議記錄啊。關於退市嗰度已經係越嚟越咁刁轉㗎啦。咁佢用嗰個 sentence, 用嗰個 statement 就係 very few 嘅人係贊成退市。同時間又就係 very few 嘅人係建議繼續 QE 嘅。即是 very few 對 very few。 是啦。 但中間嗰扎呢就唔知嘅。 即係等於而家香港嘅政治生態囉。有部分人就好支持政府行曬出嚟。有部分人就好反對政府都行曬出嚟。但香港大部分人係唔理嘅。大家只會理住衝上雲霄二嗰首主題曲係冇咁好聽嘅啫。 真係咩 冇第一咁好聽。 通常文章用一分鐘未睇過得唔得 我冇睇過大佬。 我真係冇睇過。 係我冇睇過。係啊。 琴日睇咗一陣喎。 哎呀。 係啊焗住睇咗一陣。 好、okay、 我都唔知做乜。 不如搵集講下航空股。 航空股唔好都好嘅冇咩講航空股。航空股係搞 delay 㗎嘛大佬啊。 搵下搵 大陸航空股真係。 搵下講下航空股。 你聽下傑斯講好過啊。佢low factor 唔得嘅 ,low factor 假假地嘅。咁、大陸航空股啊嗰、那個一兩年又好啲喎冇咩減價喎。 冇啊。 冇咩割喉喎。 係啊所以搵集搵集。 因為啲機票啊減到無可再減喎。 點減啊 咁啊我哋亦都冇航空公司即係出咗啲 low delay 承諾啦。以前南韓出過一次嘛幾年前。即係佢話佢 delay, 嗰班機 delay 嘅話呢全部退錢嘛。跟住講完之後第二晚收返知道奶嘢大佬真係全部退曬可能會嘛。咁大陸航空股貨運咗唔做大陸啲貨運唔做航空嘅。 咁講返頭先啦但我係幾擔心喎可能9月開出嚟第一二個禮拜個關於個美國嗰邊我驚係影響到成個環球嘅股市囉反而係呢樣嘢啫。 我驚影響下心理作用啫。 插多口囉。 插多口冇嘢美國。 21308囉。 你見奧巴馬幾位得閒而家。 咁係。 你見白林克搵個人接手幾咁輕鬆搵得。哇啲退休退得幾疏幾他條啊真係。嗰啲會議記錄啊哇直頭 hea 住嚟記錄嗰啲嘢。高機啊我見到美國我覺得美國嘅情況 ok 㗎喎未至於太立㗎喎反為嚟講歐洲我覺得可能會比想象中好添㗎喎歐洲嚟緊。ok 喎歐洲都。咁 即係當然大陸係最 OK 嗰個啦， 嗯， 無敵㗎嘛，大佬無敵無敵國家啊！咁而家最成個喺個地球儀裏邊最唔掂嗰只就係印度啦， 嗯， 同埋印尼啦， 仲有日本咯， 阿印啦，嚇日本都 OK 啦，上海都拍咗版入 TPP 啦， 嗯， 日本仔已經做到佢應該做嘅嘢啦， 嗯， 啊咁啊嚟緊又會搞嘢㗎啦，我諗日本， 嗯， 啊咁啊，所以我諗個市嚟緊可能會有個突如其來嘅小牛市都唔定。 系， 可能会扯你上26000都唔定。 O K， 部署下咯。 喂，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啦，讲下啲内银啦， 嗯， 就好似差唔多咯。 内银啊，嚟紧啊啲大行出啦，出业绩啦，应该 O K 嘅，亦都系，兴业出个业绩靓仔嘅 A 股兴业，但系交行嘅业绩啊唔系得嘅。 交嘅， 啊条数系 O K。 嗯。 但系里边好多资产嘅质素嘅问题咧，系浮紧面嘅。 嗯。 仲有呢排有啲咩特别嘢出咗业绩咧？又冇乜特别，个个都系好似估到唔估到之间咁嘅业绩。 嗯。 吓，冇乜特别嘢。 腾讯咪差咯。 恒生。 腾讯 咯。哦，腾讯就冇所谓啦，以前嘅嘢。 系。 吓，咁啊差极，佢又唔死去跌，真系好鬼黑人憎嘅腾讯。成日都想去300蚊，佢又唔肯，320都冇。嚟啦嚟啦，就系冧噶啦。因为腾讯今个礼拜话有只 game， 唔系有个 game 乜鬼嘢啊？天定系咩啊？我唔记得咩 game 出咗嚟，又话 download way 一日去100万啊嘛。 嗯。 破晒纪录啊嘛。 嗯。 我冇玩过喺 QQ 嗰，那个。喺 QQ， 佢唔系落微信噶。 嗯。 啊，即系腾讯又好叻噶呢招，即系话俾你听。你又成日驚我微信食咗 QQ， 嗱我 QQ 整啲嘢出嚟都掂， 嗯， 啊 QQ 加微信掂，掂咯，个掂到不得了啦，掂个碌姐啦。 我就知微信有只打飛機嘅 game 啫嘛，好多。 系啊，微信有只打飛機， 好多人玩啊，玩到好癲啊。 系咪啊？我又未見過喎。 我都唔知點樣 download 嘅微信。 死啦！我哋都唔夠 update 啊，真係。我哋阿的我同你啦，揾日要翻大陸住翻長住一個月， 嗯， 去感受下國內嗰、那個。行情先得， 点样感受啊？ 点样感受啊？搵阿牛帮我哋感受下 咯。我哋派阿牛去算啦。 唔系阿牛去嘅地方系最能体现咗中国经济噶嘛。 但系， 系啊，我哋入啲厂嚟，最多睇啲工厂妹。阿牛唔同，除咗工厂妹之外，嗰啲地方有啲 OL 啦， 各地嘅工厂妹， 各地嘅工厂妹有。所以阿牛去嗰啲微型经济嘅，好嘢嘅阿牛。所以我哋搵即系邀请阿牛过去，带我哋去 见识下， 系紧要嘅。 OK， 喂，但系讲翻内银，其实内银应该都唔使担心嘅。即系虽然你话 你唔担心，嗱，你而家你试下礼拜一大声喺中环走出嚟讲啊！地方債啊，冧啦！嗰個你黐線， 係啊， 要自慢㗎。 你諗翻 Q2 嘅時候，即係 Quarter Two 嘅時候，冇事，哇！第一大佬你都黐線。 係、哎，我記得禮拜二定禮拜三有份大行報告又出咗嚟，又係頂人嘅呢份嘢。咁佢話，即係佢再即係 revise 翻下大家影子銀行大陸影子銀行嘅嘢啊。咁佢話。你都唔知你驚乜，即係佢意思就話、你驚大佬影子銀行都唔知你驚乜，個個國家都有影子銀行㗎啦。佢話個個國家美國嗰啲影子銀行佔嗰個銀行體系裏面嗰個比例啊，大過大陸嗰個啊幾倍啊。 嗯， 大陸嗰個影子銀行佔佢嗰個銀行體系大概都係 10% 都唔夠。 嗯， 就算冧就算爆啊，邊有事啊？话冇得顶啊！呢啲又系， 嗯， 呢啲又真系冇得顶。 咪咯， 但当然你 official 嚟，我唔知佢揾咗嗰个大陆影子银行嗰条数喺边度嚟。official 嚟冇影子银行噶嘛？ 冇噶， 系冇呢样嘢噶嘛？所以喺官方里边，你揾个数字做呢个统计，系根本系冇呢个数字。 唔系话明影子嘛？你点样捉翻嚟咧？ 唔系啦，如果你靠民间或者我哋啲咩傻佬去估嘅话，嗰、个数一定系绝对大过佢而家估紧嗰个喎。咁当然估嘅嘢，你中意估100000亿又得，我中意估1亿都得， 系 嘛？但你讲到个数咁细，哇！佢即系其实又系铺紧路。嗱，之前你又惊个乜鬼嘢地方贷款平台、有几多啫？嚟家薄熙来同你讲贪紧嗰啲都系几百万啫嘛， 咪系咯？ 佢个仔阿瓜瓜嗰个法国别墅几多啊？2000几万啫， 咪系咯？ 夹夹埋埋4000万都唔够阴公， 系咯？ 系咪啊？即系你话成日话中国贪污贪得几紧要，最贪嗰个都系讲紧几千万啫， 咪系咯？ 即系话你哋以前惊啊，又话呢样嗰样嘢，咪即多余咯，阿丁 系咯， 系嘛、你咪多余咯。同一道理，你又惊个地方贷款平台又估30万亿， 嗯， 边有咁多啫？ 咪系咯， 可能得嗰3-2亿， 吓，你又惊个影子银行又三十万亿，可能又系得嗰两三个亿。吓，你又惊嗰个乜鬼嘢理财产品又三十万亿，夹夹埋埋，本来你计到一百万亿，原来夹夹埋埋每个都系两三亿，夹夹埋埋十亿都唔够。 系，光大揿话三十万亿股， 光大揿个掣已经唔见咗个几廿亿啦。 系咯， 系咪？咁所以而家亦都营造紧气氛，就系话你哋惊咗年几两年嘅嘢，其实系唔使惊嘅。 嗯。 其实唔使惊，如果呢样嘢喺嗰个内银业绩出嚟嘅时候，中期业绩出嚟嘅时候，你睇翻佢哋个账或者个资产质素又唔系咁差嘅话，你以前惊嘅嘢，你发觉真系惊得无谓啦。 嗯， 系嘛，你咪会个胆又会大啲咯。 嗯， 你个对未来嘅前途嘅信心又会大啲咯。 系啊， 你又会开心啲冲入去咯。冲下冲下咁就两万五噶咯。 嗯， 冲下冲下两万六、两万八噶咯。所以我觉得系会冲嘅。本来我唔系好 buy 大师讲话牛三呢样嘢嘅。 嗯， 阿拜大师成日讲牛三。 嗯、 一路讲一路跌噶嘛，佢系嘛啊？咁但系我唔 buy 嘅本来，但系而家我 buy buy 地， 嗯， 我觉得 buy buy 地。 唔系，如果你话整个大图嚟讲咧，始终个阻力位喺24999度，即系25000个位。 要牛三就冇阻力啦， 唔系同埋第二，唔系同埋第二样嘢嘅系，我又觉得有冇咁嘅股仔可以推到上咁高咧？ 中国经济 又玩翻呢样嘢。 中国经嗱两个 point， 中国经济好过好到你唔信 PMI， 嗯 ，supporting data 系咪？第二个 point， 你之前惊中国经济嘅嘢系猪兜到你自己都唔信， 嗯， 吓你之前好惊噶嘛，你惊依样又惊嗰样又惊嗰样爆嗰样爆，你而家谂翻转头，你发觉唔使惊，系嘛？ 嗯。 兼且调翻转头，你发觉咁好到不得了、啊，系美好、啊，哇！咁你又会知道嗰啲咩鬼嘢价值投资出翻嚟啦。但系你见啲内银股就平到五六蚊，系咪先？咁、 嗯、 好嘅经济环境，以前我哋又睇错佢，系嘛？上翻去十五六蚊，啊唔系上翻去十六六蚊啊，冇翻过去啦，未去嗰一格。突破十五六蚊，你又觉得有机会 嘅？两蚊美金一股啫嘛， 唔系。招行呢个嘅公股， 嗯， 佢又系真系搵人俾人闹嘅， 系啦， 十公一点几， 嗯，都俾人闹。 你十股供我一点几股翻嚟啊，大佬， 系啦， 冇质乜折让得十几个 percent 折让， 嗯， 如果都供到抢到冚嘅， 嗯， 哇，又好掂、啊，咁呢啲嘢，呢啲种种迹象话俾你听，阿爹，你之前成日惊呢样惊嗰样，咁咪。错失良机咯，快啲买啦。 嗯 ，OK 啊，我谂嚟紧一两年真系 OK 啊。 嗯， 啊，中国政府你唔好当佢流都得噶。 嗯， 系嘛？你打完薄熙来，三中全会开，哇！成个故事，成个阵掂晒噶。 嗯， 系嘛？跟住走翻出嚟，哇！整翻两招你叹，跟住再隐藏廿招，你成个谂法完全系过去嗰两年改观晒自己噶。系嘛？投资市场最紧要改观嘅啫，系、 嗯、 嘛？你以前谂得人哋咁差，你自己有冇啲后悔啊？而家， 嗯， 你有冇啲内心有愧啊？ 嗯， 啊，你成日讲人哋嗰个地方贷款会爆，会中国会破产，而家会唔会啊？系唔会噶嘛，爹， 系啊， 生性啦， 嗯，知道， 买啦， 知道， 系嘛， 嗯， 冲多一期啦，我谂冲到嘅、嗯、，OK 嘅。 我反而你问我嘅话，先留意住部分嘅资源股先啦，真系， 系得啊。得啊！ 哇，你一讲得， 真系呢啲平平地搏翻佢一头半，乜唔系一头半个月，搏下一 round 真系搏得过啊！资源股， 你俾我拣，好老实讲，三二三三四七唔拣啦。今次、嗯、我真系，如果你俾我搏，我都系拣南门，我搏三五八， 江西铜啊， 上翻 都得， 上翻廿蚊。 即系反正咧，你头先讲嗰啲一输都系输到大镬噶啦。 系啊。唔系呢只唔会输得太大镬 哇！今届你冧落嚟唔死啊？ 咁系顶笼十三个几？ 哇！你咁睇得咁开 ，OK 啊？ 咁但系个问题，你三二三嗰啲，你随时去到一翻过六噶，大佬。 你呢啲唔系好 三 二三话咧，一定唔会去翻过六，一定唔会去翻过六。以而家个阵势嚟讲，应该唔会去翻过六。 即系你话散落嚟。 你而家三中全会最大议题就系啲产能过剩嘅嘢咧，就完全快快脆搞掂佢。 嗯。 你睇燕州煤就最好啦，你解决唔到实际嘅产能过剩，你喺个账嗰度解决佢咪得咯？ 嗯， 系嘛？你个账解决唔到，我 accounting 嚟讲讲嘅 item 嘅啫嘛。 嗯， 账目嘅嗰个 terms 系咩啫嘛？咪、嗯、整个汇兑亏损俾你， 三十几亿你打晒落去搞掂。不过燕州煤何来有汇兑亏损呢？三十几亿汇兑亏损。啊！佢除非燕州煤成个澳洲买鬼咗翻嚟，跟住输钱嘅啫，佢都会带会带亏损。咁我谂啊，即系呢啲嘢，燕州煤跟住升翻上去，出咗呢招，大家都会用噶啦。吓、啊，跟住喺啲帐撇下撇下，喺个帐嗰度撇鬼晒出嚟。Physically 当然仲系有产能过剩啊， 系 冇问题啦。你睇唔到咪得咯。 嗯， 上个月我哋讲过，就系嗰啲重型机器，成街都系，吓嗰啲掘。泥机呀、啊嗯、即係搭到生晒瘦，而家俾人讲呢？ 冇啦。 冇人讲啦，睇唔到咪算啦。咪算囉，係咪咁所以呢啲嘢我哋要睇开啲啦，开始。 嗯。 睇开啲啦。以前我係好着緊嘅嘢，我哋唔係好着緊。OK? 但点计都好。 唔係唔好理啦，总之你。 我知呀，点计都好。都唔好掂只屏保啩，系咪啊？ 屏保啊，唔好点掂住啦， 系啊，系啦，系啦，系咪先？ 系啦，嚼完呢个薄熙来啦，我唔知会嚼边个。 点计都唔好掂屏保。 系啦，阿薄生啊，嚼硬噶啦。 仲有华润都唔好掂住。 华润 38亿手头上资金，300亿出价买八街。 佢出咗价未啊？佢未出价。 话讲 佢话讲啊，会出价。 讲， 但系佢就话自己会俾，即系自己俾得起啊。 系 咯。即系呢啲咧。嗱，我哋要分析一啲管理层出嚟讲嘢咧，有时候都几好睇嘅，即系当然啲财经节目听咁样管理层讲嘢，即系会好戆居。 唔系，当然应该话啲财经演员分析咧都已经好好睇。 系啦， 但有阵时我哋要再深一层啲，去睇翻啲管理层点样讲嘢。 嗱，华润嗰条 CFO 出嚟讲咧，其实真系充满葡萄嘅， 系 劲葡萄啊！佢话啊，百佳好好，百佳一间老字号。 嗯。 做得又出色、做到啲龙头咁样，即系冇不能挑战。 嗯、 即系其实我听完之后想讲，其实你华润都好好，都好老字号噶。 系啊， 点解你有老字号，人哋又老字号？ 以前系 R 系咪 RC 啊？死咯，都唔记得咗。 咩 RC？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嗰个 系啊 系啊，以前嘅招牌咁。 你以前都好大噶华润，你好老字号噶。点解人哋嗰个什么老字号就值300亿，你嗰个自己嘅老字号？直督屎， 唔好咁讲。 呢啲咪管理层猪兜，你净系其实讲咗一样嘢，我好葡萄人哋个老字号，因为我本身自己系一条猪兜，其实就系咁解啫。 但系 跟住有人问佢：，喂，你有冇开价百佳？我有啊， 有啊， 不懒巴闭，我有啊，开咗几多钱啊？唔讲，你够唔够钱俾噶？我够，你得个30多亿喺身， 系啊， 系、哎、啊，你同阿李嘉诚讲，我分期俾你咩，大佬？即系呢啲你唔讲，我讲你求其咪话我都开错个价。啊，咁样 financing 嗰啲我自己会解决㗎啦，咁咪得囉。 咪得啖笑咁讲啦，我諗成个 market 上总有或者一个系最想佢买嘅。 吓、 啊。惠康。 惠康想华润买百佳。 梗系啦。 咁系呀，即系揽住一齐死嘅啫。 唔系呀。我问返你，你觉得如果呢个世界得惠康同百佳华润，你会去边度买？ 咁啊，梗系啦，我完全你咪揽住一齐死咯，华润同埋百佳揽住一齐死咯，系啊，揽住一齐死噶，用依招 OK 噶，咁啊，但系而家就讲到即系俾啲记者撩到好多人出咗价啦，系 Vegas 冇出价啫嘛，你都出翻个300亿落个 bid 啦， 系啊， 反正冇钱俾，华润一样，反正冇钱俾。 系 咪起碼人生嘢叫威哥嘛？ 最惨嘅系三百， 唔系、哦、你 Vegas 先可以拍个节目落去、哦，拍个有食唔食落去、哦， 系咩？ 系啊， 拍落华润度啊， 拍落去百佳嗰度咯， 拍落百佳嗰度。 迟啲瞓同阿谭会日日喺唔同嘅百佳试食，喂 OK， 迟啲瞓俾咗佢只强力推介嗰只53度芝士饼，喂 OK 好食、啊，真系 系啊。 真係得㗎喎。 係啊，好好食啊，兩隻都好 食。 我 怕食起咗一直開又停唔到。 係咁咬佢啊，搞到。 係咁要我嚼。 係啊。 咁啊，所以你哋可以出個價囉。 嗯。 啊，三百，我諗而家開到380亿到啦。 哇。 但係邊個落必唔知、嗯。有一個 旭爾瑪。 旭爾瑪應該唔會俾佢嘅。可能係高音零售都唔定啊。 嗯。 高音零售因為個 size 都 OK 嘅。 嗯。 咁啊，同埋喺大陸裏面都做到啲嘢出嚟。 嗯。 華潤會唔會呢？华润当然系最直接，亦都系大家最容易联想到嘅一个 M&A。 但系最惨嘅，你条数俾人起咗出到嚟嘛？你 cash flow 得38亿，大佬你连十分一都唔够，唔系即系多过十分一啲。 湾仔华润下边可能有金矿嘅，但系唔喺个帐里边，咪慢慢打佢咯。 买。 唔係，可能唔好平呢， 用個華 電，講到百佳， 用個華電嚟換咗個百佳嘅水 喉。嗱你要知道，人哋賣嘢唔係淨係睇價錢，啊，即係有啲嘢平平地都可以賣俾你，但係你溫得好， 係啦， 嚇，唔會。即有感情㗎嘛，李嘉誠對百佳。 係囉。 唔係話見價好就賣俾你。嗯，即係的你話我冇錢嘅，但我真係溫得百佳好好，個 proposal 寫得好好。嗯，李生信你嘅，咪成個百佳俾位嘅先囉。 嗯。 係咪你可以一毫子都唔使㗎。 嗯。 當年明報都係咁樣俾于品海㗎嘛。 嗯。 咪賴嘢囉。 嗯。 于品海都唔係出到好多錢㗎嘛。嗯。出得更多錢嘅都有好多好多報紙。 嗯。 但到最後因為佢相信呢個人。 嗯。 會搞得好明報，跟住俾咗佢，百佳都可能係咁樣嘅，係， 嗯， 嘛？所以可能百佳十零廿億俾咗華潤都唔定嘅， 嗯， 跟住阿華潤幫李嘉誠喺大陸攞翻三百零億啫嘛， 嗯， 咪一樣啫嘛， 咁，嗯，可能 係你俾咩 Walmart 啊？會唔會啊？唔會啊嘛， 嗯 ，Walmart 俾三百億你，我淨係收二三百億喎， 嗯， 係嘛？咁所以你唔會知道李嘉誠而家諗緊咩㗎？好，嗯，多人話係撤資，咁係咪撤資？我唔知喎， 嗯， 係嘛？咁但係我淨係知道一樣嘢，啲地產股真係好唔掂咁解啫嘛， 好唔掂， 馬美倫又炒人啦。美伦输亿几啦， 哇！ 系啊，咁话要炒人啦， 嗯， 啊咁啊，阿施永青又话自己破产咁滞啦， 系啦，卖晒啲工商铺， 又话卖晒啲铺啦，吓， 嗯， 卖晒啲铺，洗完之后又唔知点算啦，吓，讲到好鬼可怜噶，吓，咁啊都系想阿 CY 褪辣椒出嚟啫嘛， 嗯， 咁褪唔褪啫 ？CY 褪辣椒唔会睇你，唔会睇呢样嘢噶嘛， 放假 ，CY 唔知理得佢啦，系嘛， 系咯 ，CY 睇嘅嘢唔系一啲好正常嘅 logic 噶嘛， 唔系我哋凡人睇唔到。 喂，凡人睇唔到㗎嘛，係咪？ 吓 咁啊，所以啲冇得估㗎。但冇得估嘅嘢就隨時變成一個好消息㗎嘛。 嗯。 係咪？你諗下啦，如果你成個部署啱講，嘩，中國經濟一片好景，嘩，突然之間 CY 同你新即係放辣椒，係咪？放辣椒走，跟住就內銀劫職又得，內銀之前驚嘅又唔使驚，內銀唔驚，中國經濟好，係 啊 ，CY release 個辣椒，嘩，三路奇兵。爆发喎， 啊！我就知道内银资源先估嘅估啊，听个估计落去嘅就系内银，跟住一定系资源噶啦。保险我估唔到，因为要真系要等到今年年尾，即系你问我嘅二六二八 ，OK， 睇埋个九月先仲得。 咪系 系啊，咁但系跟住行埋落去就券商噶啦， 系咯， 呢几样行咗先噶啦。我唯一睇唔通嘅就系房地产， 香港嗰，那个 内地嘅。 喂，大陆房地产的话俾你听，真系掂个碌蔗。掂過係碌借 啊！就係， 真係， 嗯， 啲內房公司嚟香港上市多到排曬隊，排到尖沙咀。 嗯， 一隻殼幾多錢？五億破曬紀錄㗎啦！五億攞佢啊！ 五億 點買法啦？得啦，咁啊話你我都講啊，你內房資產注入去要補好多税喎，幾多啊？你成個 portfolio 成百億，你可能要補成廿億税喎，俾佢啊！ 嗯。 豪到爽嘅，哦，爽到爆嘅，哦， 嗯， 重庆、山东， 嗯， 同埋呢个嘅福建嗰啲房地产商，哇，赚行马嘅，哦， 嗯， 但系佢哋啲楼啊卖得嘅，哦，据你哋讲， 嗯， 我啱啱 据佢哋讲， 据佢哋讲啊，佢有人就搞紧壳，帮佢搞紧，佢话喺重庆里边有个啱啱嘅新盘出，我费事开名啦，新盘出，喂，两日。两日系讲紧佢夜晚七点开盘到第二朝七点卖晒 ，OK， 排咗一晚通宵搞掂晒。 佢， 嗯，大陆啲楼使乜惊啊？卖晒， 嗯， 等你卖唔卖嘅啫，啊，你肯拎出嚟卖就实有人买咁样嘅。但系我哋喺报纸又睇到好多嗰啲鬼城啊，冇人买嘅，嗰啲假噶的，嗰啲啲报纸佬传媒咧做啲虚假嘅嘢俾你睇，其实卖得好紧要噶。咁， 嗯， 啊，但系大陆房地产公司好有钱啊，真。 嗯， 好有钱，即系过咗几年，我识一间四年历史嘅啫， 嗯， 即系喺大陆里边系2009年先开始做房地产，由零开始，而家佢嗰个佢个股 NAV 啊，即系佢讲嘅啫，系咪吓？我冇理由走上去逐等同佢睇，逐佢等同佢计啦，佢而家系150亿，系一个32岁嘅女仔。 喂， 32岁嘅女仔啊！ 咦？ 跟住我话：，哇！你当初搞地产真系好高风险，啊，起楼好难起嘅，系嘛？跟住话：，系啊！我开头都以为佢真系咁讲，我开头都以为，哇！起楼咁大栋楼好难起，哇！原来 好易嘅啫，起层楼。 佢整容咁易。 原来真系好易嘅啫，跟住起完第一层等之后咧，佢好有信心，因为买得好快啊。起完第一等之后就好有信心，跟住就唔系起第二等啦，系一个城出嚟啊。跟住即系嗰个城有商场啦，有酒店啦，有十几等住宅，都系喺某一个地区唔讲啊，又好快卖晒。跟住而家喺緊喺第三個、第四個呢啲，佢一個佢嗰個牌子有個乜乜城咁樣啦，一咁呢個咁嘅嘢出嚟啊，32歲嘅啫，女仔嚟㗎， 哇 嚇、啊！你諗下幾勁啊！阿迪，你而家都係搞緊咩嘅線㗎？你搞一層樓出嚟啦，即係佢話，啲粗放型經濟最易做㗎啦，我都唔知點解啲友咧又要搞電話，又要搞嗰啲咧。精密工業，哇！上粒螺絲又要揾個咩專業人士先至幫佢可以設計到粒螺絲點樣上？我哋起樓嘅求其，我即係聽佢講個求其到，求其哇！直升機倒啲紅毛嚟啦，嗰等樓又起到咁滯喎！哇！而家我哋都麻麻地啊，都個120多億市值。哎呀，睇下有香港裏面可唔可以即係做下個上市公司咁樣嚇，咁啊喺香港裏面即係樓一定買㗎啦。不過你香港啲樓啲豪宅啊，真係唔值錢啊！我點解啊？你帶啲 agent 帶睇啲半山嗰啲4億多，佢半山4億多，我都唔嫌嗰啲位咧大霧啊，嗰啲位大霧，但佢自己住嘅，佢嗰個城市好鬼大霧嘅。哎呀，你香港好大霧，好辛苦啊！跟住又話咧，我度過嗰個位噶啦，前邊如果我要整個泳池咧，窄到死。我聽完之後我真係少你個喇叭。跟住睇一個喺個半山喺山上邊嘅，佢話睇一個幾好。但美中不足呢，佢話佢一定要前面係海，後面係山，個山係翠綠嘅山。佢睇一個呢幾好㗎，6億多，前面擺個泳池呢夠 size 嘅。夠 size， 我哋一條女。我就心諗，我梗冇咁講，一條女夠咁大做咩大佬。你請埋我去唔同。佢話嗰個夠 size， 但前面就望得好少海。后面个山唔够翠綠， 翠綠 我顶佢个底7億多嗰等嘢，7億多啊，嗰、个厅啊，嗰、个厅窄到咧，啲咩咁样，边系人住啊，系嘛？跟住你谂下，即系你谂下，而家房国内房地产商系咁嘅 mentality 嘅大佬，同埋你唔使惊噶，你唔使惊，佢多钱过你好多。 OK， 最后啦，留意多一只啦，始终都要留意翻只5號。我觉得要留意嘅。 5號得啦，爹，呢啲即系真系啲大恶重点出击嘅，一定要喺手嘅。 似蠢蠢欲动嘅，你问我 戰來 嗰个 仔， 即拉翻几年嚟睇嘅啊，似蠢蠢欲动要上翻，要企要上翻95、96噶啦。 一破90癫噶啦，一上100神经啊呢啲。 翻翻个神话啦，即系等佢上翻红底股 嘅。所以呢期啊，我转做大好友啊，虽则我系大好友，我亦都唔排除会跌一阵。咁但系跌嘅时候咪买翻啲咯。 留意短期嘅波幅啦。 一两年可能会好劲嘅。OK 嘅。 好啊，时间差唔多啦。 好。 下个礼拜再见， 再见， 拜拜。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